跑跳一跳扭扭扭，暖暖身和我跳个舞， 学我动动，这叫做 We Go Groove。 拍拍手再转转圈，摸摸头再碰碰地， 学我动动，这叫做 We Go Groove。学我动动，这叫做 We Go Groove。学我动动，这叫做 We Go Groove。学我动动，这叫做 We Go Groove。 拍拍手，再踏踏步，跟着拍子来扭扭扭。 学我动动，这叫做 We Go Groove。 肩并肩，你挥挥手，跟着拍子抬抬小腿，一起来和我踢踢跳跳，我们跳着 We Go 舞，拍拍手再转转圈，摸摸头再碰碰地， 学我动动，这叫做 We Go Groove。学我动动，这叫做 We Go Groove。